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11课，重点语句是 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一定要来哦。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我们来听安娜和小英的对话。小英是负责照顾安娜生活和学习的日本学生。 好，下面就请听第11课的会话，重点语句是 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一定要来哦。 今週の土曜日に寮でパーティーを開きます。さくらさん、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わあ、行く行く。今度の土曜日ね。 好、我来讲解一下。安娜对小英说、 今週の土曜日に寮でパーティーを開きます。 这个星期六、我们宿舍有晚会。 今週 是本周这个星期。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土曜日 是星期六。 に 是表示时间的助词，意思是在。 助词の在这里是用来连接空虚和土曜日这两个名词的。日语里做定语的名词放在前面，以の来连接，是这样吧？ 对。今週是本周，上周是 先週， 下周是 来週， 请大家把它们都记住。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寮で， 意思是在宿舍，它是由 寮 宿舍加上表示场所的助词 で 构成的。 Party 是晚会，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開きます 是举办、召开的意思。 在这里，助词 o 用来表示 hirakimasu 举办的对象，也就是 party 晚会。 对 ，party を開きます， 意思就是举办晚会。 这个句子里面没有主语啊？ 嗯，是没有。不过啊，即便不说，也知道主办者是留学生，所以呢就省略了。 原来是这样啊，土曜日是星期六，其他的怎么说呢？ 我们从星期一开始依次来学习一下，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来念。星期一 月曜日， 星期二 火曜日， 星期三 水曜日， 星期四 木曜日， 星期五 金曜日， 星期六 土曜日， 星期日 日曜日。 安娜接着又说， さくらさん、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小英、一定要来哦。 ぜひ 是一定。 来てください 是表示依赖、请求的说法，意思是请来。 来て 是动词。 来ます 来的贴形，后面加上了 ください 请。来ます来的贴形要把ます去掉，加上贴。 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一定要来哦。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小英回答说： わあ、行く行く。 わあ、一定去一定去。 わあ、 わあ、是表示喜悦的感叹词。 行く行く。 是吧？ 行く。 去。连着说了两次，表示强调。 为什么说行く，而不是行きます呢？ 嗯，你问得很好。行く是动词， 行きます 去的活用形之一，叫做辞書形。 辞書 是词典的意思。日语汉字呢写作词书，因为在日语词典里以这个形式出现，所以叫做词书形。使用词书形的动词可以给人以轻松随意的印象。 为什么两人说的是同一个晚会，安娜发出邀请时用的是 kite 来， 而小英回答时说的是行く去呢。 日语动词的使用方法呢，因说话人的试点不同而有所区别。安娜的试点在晚会的会场，所以用的是来て，来。而小英的试点呢，则在其他地方，她要从那里去晚会的会场，所以呢，她用的是行く去。 今度の土曜日ね。 是这个星期六，对吧？ 今度。 有这个和下个两种含义，在这里呢是这个的意思。no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土曜日 是星期六。 ね 是助词，表示确认。 好，明白了意思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一课的会话。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一定要来哦。 今週の土曜日に寮でパーティーを開きます。さくらさん、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わあ、行く行く。今度の土曜日ね。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动词的词书形。我想知道怎样把 must 型的动词变成词书型。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我来说明一下怎样把动词的 must 型变成词书型。首先，如果这个动词的 must 前面一个音节的母音是 a 的话，要先把 must 去掉，换成 る。 例如 食べます， 吃变成 食べる。 如果 must 前一个音节的母音是 い 的话，那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 must 去掉换成る。例如 おります， 下来下去变成 おりる。 另外一种情况是把 must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变成う。例如 行きます。 去，要先把 must 去掉，再把 ki 变成 ku， 就成了 行く。 不过还有不属于这两种情况的不规则的动词，也就是 来ます 来和 します 做这两个动词。 来ます 变成 来る，します 变成 する。 只有这两个，请大家把它们记住。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下面这个词是用来表达人的感情的。诶，江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ワクワク。 ワクワク。这是吃惊的时候用的吗？ 不是，它是形容因为期待或喜悦而兴奋紧张的样子的。类似的说法还有 ウキウキ， 形容心情激动无法平静的样子，在预感有好事将要发生的时候使用。 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ワクワク 和 ウキウキ。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又哦， 小英要来参加晚会，ウキウキ。我做的泰国料理，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ワクワク。好，听众朋友，第十一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一定要来哦。 下节课给您介绍晚会的情况，欢迎您到时收听。